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宋清已经连续三天没来上班了，表弟躺在病床上，心神不定地翻看着那本《论黑洞的形成和宇宙的前途》。这个少年球迷慢慢变成了天文迷，使我感到非常的不解。我不知道，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来说，看看我们身处的世界是如何渺小，如何脆弱，如何命运难测，是不是有一种内心的解脱？也就是说，既然一个星球的存亡都轻如鸿毛，那么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否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但是实际上，人又是连一件小事儿也放不下的动物。表弟放下书说：“宋姐这次生病有点奇怪呀。”我说：“你这个想法才奇怪呢，别人怎么就不能生病啊？”表弟说：“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觉得他这次得病很突然，就像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我说：“你呀，就别瞎想了，好好的养病。这样吧，我今天下午再去看看他。”表弟很高兴地点头答应了。当我再见到宋清的时候，他的病情确实让人感到吃惊。我原想，他那点感冒、胸闷什么的也许已经好了，甚至明天就要来上班了。但是当我看见他半坐在床上那有气无力的样子，说明病情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严重了一些。他说：“吃药也没什么用，就是头疼，晚上整夜睡不着觉。小刘护士那间锁着的卧室，在夜里老是发出声音，吓得我紧捂着被子，大气儿也不敢出。”我问：“那你表姐呢？”宋清说：“哎，已经回老家去了，她只跟单位请了几天假，现在必须赶回去了。”我知道了宋清病情加重的原因。刚开始有表姐在这儿陪着他，感觉会好得多。到只身一人的时候，晚上的惊吓让正常的人也会生病的。我问：“那么表姐还会来看你吗？”宋清显然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便说：“不来了。这回我们聊了很久，他已经接受了我的想法，不 不要孩子了。哎，真是， 做女人就为生孩子吗？丈夫不行，还得另外的法子要孩子， 何苦呢？ 我以前还真想给他帮忙想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呀，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仔细回忆回忆，是苦多还是乐多？肯定是苦多。乐只是影子似的闪一下，然后又是长长的没意思的日子。既然是这样，还让一个生命又来经历这种无聊干什么呢？ 这番话出自一个21岁的女孩子之口，让人吃惊。我想，这种感受不是出于强说愁，就是源于某种挫折感。宋清半坐在床头，身穿一件极随便的小衫和一条短裤，他的身体所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和脸上的疲惫极不相称，这使我想起了一句叫做苍老的婴儿的诗句。我不知道这句诗是不是想表达人从后腿能够直立以后所经历的全部沧桑与重负，会通过遗传信号发射到一代一代的新的人的身体中，所以人有时才会有莫名其妙的不堪忍受和充满沧桑感。宋清露在短裙外的膝盖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两块暗红色的擦伤很对称地分布在左右的膝盖上。哎，你这是怎么了？我问。我想他可能在什么地方跌了一跤。宋清立即将腿蜷了起来，并且用力将裙边往下拉。没什么。没什么，他显得很慌乱，并且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这让我感到蹊跷。啊，是跌了一跤吧？我这句话既像是发问，又像是替他回答。他顺势不断地点头。突然，他捂住脸，难以自制地哭了起来。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拍着他的肩头问：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他并不回答我，只是呜呜的哭。我猛地想起上次来看他的时候，见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把锋利的剪刀。难道是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另一间锁着的卧室里走出来什么人了吗？我不断地问着他这样的问题，他止住了哭，摇摇头说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夜里将剪刀放在床头确实是为了壮胆，因为那间锁着的房子里老是有声音，但是确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突然有了主意，对他说：我呀，去街上找一个配钥匙的人，给那间房子配上一把钥匙，彻底的打开门看看，不就放心了吗？小刘护士是你的朋友，尽管是私自开了他的房门，但是给他讲清楚原因，我想也没什么。宋清为这个主意喜出望外，他说： 就这么办。小刘不会怪我的。 只是他停顿了一下说： 我怕开门以后看见什么吓人的东西。 说实话，对这一结果我心里也是完全没底。 但是我给他壮着胆说，总得开门看看，不会有什么。宋清说，还是害怕。他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季医生失踪了一年多的妻子董雪从那个屋里走出来。宋清听见响动后从床上坐起来，因为他在客厅里踱步，他显然已经是死了多时了，因为他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他穿着黑色的袍子，从袖口里露出来的手全是骨头。宋清想，他可千万别进我的卧室来呀，同时又很纳闷，他怎么会钻进小刘的房间去呢？还好他没进卧室来，却走进厨房去了。宋清听见了锅碗瓢盆的声音，想他一定是饿了，要找点什么吃的。他心里想，你快吃吧，快吃吧，吃饱了就走。过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正在宋清以为他已经走了的时候，他的头突然从卧室的门口伸了进来，两道阴冷的眼光直盯着宋清问，你为什么穿我的衣服？宋清大叫一声，然后醒了。宋清说的这个梦也让我迷惑，我想一定得打开那个房门看个究竟。晚上11点，吕小亚已经入睡了，他当天的最后一瓶输液已经输完了，满是针眼的手背这个时候放松的放在胸前，微微给他理了理被单，然后走出病房门准备去洗手间。在走廊上，季医生迎面走来，他停下来对微微说，正要来叫你，到我的值班室来一下好吗？微微心里一紧，想该不是吕姐的病情有什么变化吧。值班室的白色的桌椅和各种医疗器械使微微的心里一点儿也不放松，他觉得医院的各种地方都表达出一种严谨和秩序，甚至还有点冷酷。他坐下来望着季医生，季医生的眼镜的边缘发着反光。季医生走过去关上了值班室的门，这时微微感到他要说的话事关重大，他着急地先问道，季医生，是吕姐的病情有变化吗？季医生笑了一下说，你不要紧张，吕小亚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恢复也很好，你就放心好了。那么我来找你是想要你影集中的那张照片，就是你和那个叫雪妮的女人合拍的那张时装照。微微一下子愣住了，他完全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季医生要这张照片做什么。看着他迷惑的样子，季医生压低声音说，是啊，告诉你吧，照片上的那个叫雪妮的女人是我妻子，她其实叫董雪，已经失踪1年多了，没有任何音信，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把这张照片留下来 或许能够找出点什么线索。微微大为震惊，似乎听吕姐讲过季医生的妻子莫名其妙的失踪的事儿，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失踪者曾经和自己的形象合拍在一起。微微说，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你们还在一起吧？那么你知道他去拍照这件事吗？ 季医生摇了摇头，我什么也不知道。冬雪一直在美容院上班，我们只是在早晚见面而已，但是我们的感情很好，我常上夜班，他总是上白班，这样凡是休息日我们会整天待在一起。我们总是提前买好了吃的东西在家，那一天我们会房门都不出，我们非常相爱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去拍这种照片，他也不缺钱花呀。后来有一天我下夜班回家，天刚蒙蒙亮，我打开房门，他没在家，从此他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微微感到有点不寒而栗，想起两年前拍照的时候他还拉过他的手，而今这个手在哪儿呢？看来失踪者让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想来都有些后怕。季医生说，一年多了，他每天都在等着他出现，有时候下班回家在开门的时候会心跳一阵，想会不会打开门以后看见董雪正坐在家里呢。警方至今也没有任何线索，有一位警察还私下对他说，根据他们的经验，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踪往往是石沉大海，一辈子永无消息的事儿，他们也遇见过。季医生的声音很低沉，微微在这一刻非常的同情他，同时对这种第一次听说的失踪感到困惑不已。季医生说，那次你和冬雪一起拍照的时候听他讲过什么吗？比如说啊，他的工作家庭，或者他有什么想法等等。微微认真地回想了一番说，他没讲什么，只是说他出来拍照是想挣点钱，好像他特别需要一笔钱来做什么。还有就是他单人拍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摄影师从镜头里老是看见他背后有一个黑色的人影举着手像要害他似的。打开大灯以后屋里又没什么，搞得摄影师心神不宁，结果他的单人照也没有拍，后来和我合拍进展就顺利了。季医生睁大了眼睛，为这件怪事惊奇不已，他提出要这个摄影师的姓名地址，想要去了解了解。微微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轻率地讲出了这一切是不是会将这个事儿搞得更复杂，还有摄影师会怪罪他吗？季医生看出了他的心思，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告诉我他的地址，我另外找人去了解，绝对不提是你告诉我的这件事，这样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影响的。季医生取出笔来，在一张空白处方签上记下， 雷玉，城南路7号102室。季医生说，好了，我叫人巧妙地去问这件事，你放心好了。但是这个摄影师后来为什么对你说董雪已经死了呢？微微说，我觉得好像是他猜测的，他说他在报纸上看见寻人启事，知道他失踪了，他就说奇怪，这个人怎么发生这种事儿呢，一定是死在外面了。他说他在镜头里看见的可怕景象就是预兆。微微在和季医生说话的期间，有好几次发觉门外有人似的，但是微微担心是自己过于紧张而产生的错觉，也就没有向季医生表示。他走回病房去给季医生取那张照片，走出值班室的时候，他才顺便问道，怎么没看见小梅呀？季医生说他请一会儿假，一定是去会男友了。长长的走廊一片寂静，病人都睡了。他回到病房，在取影集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他的枕头上有一个东西，他拿起来，是一个小纸包。他感到很好奇，就打开它，里面赫然地包着一只死去的飞蛾，毛茸茸的，样子狰狞，他吓得大叫起来。从宋清的住处出来，我就直奔街上去找配钥匙的家伙。这个时候我敢断定，宋清这次生病肯定是另有原因，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对两个膝盖上的擦伤极力回避，是不是仅仅与隔壁卧室的声音有关，我还不太清楚。但是等一会儿，当打开那个房门，一切都会明白。半个小时以后，我已经带着一个伙计回到了宋清的住处。宋清躲在他的卧室里，不敢出来查看那打开门以后的情景。我想他被夜里的声音吓坏了，这可以理解。我指着小客厅的另一扇门对那个伙计说，哎，就是这个，不小心把钥匙掉了，哼，简直没法儿。伙计是一个留着平头的小伙子，他信心百倍地说，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他不让我站在旁边，说这种手艺是保密的。我笑了一下，哼，还挺神秘的啊，好吧，你就开吧，啊，我到外边去抽烟去。不到五分钟，我听见门吱的一声响，开了。我大步地走进去，一脚便踏进了那间已经锁了好几个月的房间。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不到五分钟，我听见门吱的一声响，开了。我大步走进去，一脚就踏进了那间已经锁了好几个月的房间。 里边光线很暗，窗帘关得严严实实的。我摸到了电灯开关，啪的一声，屋子里的一切清楚地呈现出来。一张床被一块塑料布罩着，想来是主人离开的时候防止灰尘的。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一些医疗类的书籍，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一张木椅，上边坐着一个狗熊娃娃，想来小刘护士很喜爱这种绒毛玩具。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屋里有什么异常。留着平头的伙计已经配置出了一把钥匙交给我，说以后要小心了，如果要再掉了，还得来找我。我付了钱给他，看他高高兴兴地下了楼，这才来到宋清的房间，说看你吓成这样，什么也没有啊。宋清说， 真的，我说谁还会骗你，快快过去看看吧。 宋清跟在我的身后进了那间房，他先是站在屋中央四处的环视，然后走到了床边摸摸，又走到写字台边看看。 怎么回事啊？ 他困惑地说。 我就在夜里听见这屋里有声音吗？我表姐也听见的，绝不会错呀。 我说，也许是这些玩具熊捣蛋吧。 啊，你看他这么久了没人理他啊，他夜里不又跳又闹才怪呢。你还开玩笑，真的有声音啊。 我们只好再次检查各处。突然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说，你来看，你来看，这是什么？我指着从写字台到屋角到窗台边的一些老鼠屎给宋清看着说， 哎，明白了吧，就是这个东西捣的鬼。 宋清也松了一口气说， 哦，吓死人了，原来是这个鬼东西。 我们关上房门回到了宋清的房间。宋清又开始怀疑了， 那里边又没什么吃的，怎么会有老鼠呢？ 我说，别再乱想了，肯定是老鼠做的案，不会再有什么了。宋清坐在床沿 心情显然是轻松了些。我看着他膝盖上的伤痕，再次问道：怎么，这就是你夜里受惊后的结果吗？没想到宋清的脸色一下子阴郁下来，显然没像刚才那样捂脸而哭，但看得出我的结论不对，并且这伤好像有心里的隐痛。我发觉自己冒失了，便不再开口。沉默了一会儿，我劝慰宋清说：你呀，是心理压力太重了。季医生的妻子失踪以后，你一定是在心里常想着这件事儿，所以呢，才在夜里听见声音，并且还在做梦。你一定是和季医生的妻子关系很好的吧？宋清说：他挺喜欢我的，其实我们接触并不多。2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刚到这个医院工作不久，一次他来找季医生，在值班室遇见我，我们就聊起来。当时季医生不在值班室，他在等他的时候，我们聊得很投机。后来季医生来了，看见我们很熟识很亲切的样子，季医生还感到诧异。后来季医生还半开玩笑地问我：董雪说我的坏话了吗？我说怎么会呢，他夸奖你呢。当然这是我给加上的一句话。季医生半信半疑地点点头。不久以后呢，董雪的生日，邀请我去了他家，那天晚上我们过得很热闹。我突然想起季医生家的那间客厅来，墙上的那面穿衣镜，据我判断是通向另外房间的门。怎么会是那样装修呢？怪神秘的。我并不向宋清询问，便直接说道：季医生怎么爱把门装饰成一面镜子呢？啊，怪有意思的。宋清略感意外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上次我们俩去他家，坐在客厅里我就感觉到了。宋清笑了，说你真聪明。他说他第一次去给董雪过生日的时候，搞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房子除了客厅还有没有另外的房间。但是他知道季医生的家很大，有120多平方米，绝不会仅仅是一间客厅。果然那副穿衣镜是可以拉开的，这让宋清大开眼界。季医生有些得意地问：怎么样，没想到吧，整套房子的装修都是我设计的，我不喜欢一览无余，这样是不是更好？ 我非常好奇，并且觉得这中间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我急切地问：那他的整套房子是怎么布局的呢？ 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提得突兀了点儿，因为作为一个医院外部的人来说，过多的了解医生的私事是不是犯忌？总之我的这个问题一出，宋清反而一下子闭口不语了。他似乎有些什么警觉地说：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干什么？这不过是别人的爱好罢了。 季医生坐在值班室里等着微微拿照片过来，他的心里盘算着用什么方式去找那个叫雷玉的摄影师，又怎么样才能从他的嘴里套出关于董雪去拍照的前前后后。走廊上有了急促的脚步声，微微几乎是奔跑而来的，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胸脯起伏着像是遇到了强烈的刺激。 他将照片递给了季医生说， 你看看，是你妻子吗？ 照片上的董雪穿着一件贵重的黑色上衣，里边没穿内衣，隆起的胸脯从衣服敞开处露出来。季医生说，是的。微微又递给季医生一个小纸包说， 季医生，你再看看这是什么。 季医生愣了一下，他看见微微摊开的手掌上放着一个小纸包，他看见微微的手在发颤，不知道什么情况使他这么激动。季医生拿过小纸包， 这是什么？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季医生好奇的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一只死飞蛾凸显在眼前。这飞蛾肥大的肚子已经被压破了，流出了一些使人厌恶的白浆。季医生感到莫名其妙，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还是问你自己吧。 微微的声音充满了火药味，他叫道， 我受够了， 一会儿穿着黑衣戴着大口罩到卫生间来找我，一会儿又把死飞蛾放在我的枕头上， 这都是董雪干的。季医生，你说实话吧，是不是你把董雪杀了？他冤魂不散，总到这个医院来乱窜，可是找我干什么呀？我们合拍过一次照，也没有什么夙愿呢。季医生，我受不了了，你说董雪是不是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季医生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他看着摊在手中的这只黑死飞蛾，显然是有人精心安排的。联想到宋清最早看见的黑衣女人，小梅的男友看见的在太平间附近消失的女人，以及微微的遭遇，他感到头皮发麻，脊背也阵阵的发冷。难道这一切真的是董雪所为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不可能啊。 季医生走上去，将微微摁到椅子上坐下，又急忙给他递上了一杯水，说， 冷静点，冷静点。 如果董雪真是死了，他能复活吗？你还相信有鬼魂这种迷信？要说是我杀了他，一年多了，我还会坐在这儿吗？警察早抓我了。一年多了，我每天都在盼他回来呀。季医生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睛。这医院发生的事很奇怪，一定要搞清楚，但是请你相信，这一切和董雪毫无关系。董雪是个很善良的人，他就是死了也不会来害人的。哎，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太善良了，他从来不知道这世界的有些地方有多黑暗。 微微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他说， 真是太可怕了。 那回我蹲在卫生间，那个突然出现的女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怪笑，她穿着黑衣戴着大口罩， 是不是怕我认出她来呢？ 今晚我在这儿和你谈话，回到病房就看见这个鬼东西，显然是刚刚放在那儿的。你说这一切与董雪的失踪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联系， 要么董雪就没有死，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季医生望着躺在办公桌上的死飞蛾，这种原因不明的人为的东西确实令人害怕。他说不清这中间的道理，只能拍着微微的肩头安慰说：别害怕，会好清楚的啊，明天给院领导反映反映啊，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报警，会查清楚是谁在恶作剧的。微微的直觉让他认为没有这么简单。他想象着刚才那个溜进病房的什么人，吕姐要是醒着不大受惊吓才怪呢。这个死飞蛾又表示什么呢？诅咒吗？恐吓吗？简直像巫术一样，太可怕了。这个时候，从外边吃了夜宵归来的小梅走出了电梯，长长的走廊上空无一人。夜半时分了，病人都已经睡了，走廊上的灯光映得病区一片空旷。今晚郑阳约他吃夜宵，他试着向季医生请了一会儿假，没想到季医生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他连声道谢，飞跑了出去，又满意地归来。经过走廊的时候，他看见吕小亚的病房的门还虚掩着，透出一线光来，他推门探头看了看，吕小亚睡得正香，但是微微不在，这么晚了守护他的微微会去哪儿了呢？走到值班室的门口，门紧闭着，里边有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是微微和季医生的声音。他一下子明白了季医生今天晚上为什么那么爽快的就答应他外出，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暧昧吗？他进退两难。正在这个时候，有一阵风从走廊上涌来，凉飕飕的，同时他听见了一阵女人的哭声，很微弱的哭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过来。半夜了，谁在哭呢？惊恐之中，他急促地敲了敲值班室的门，同时用力一推，门开了，显然并没有插上。季医生和微微都回头看着他，也顾不上多加解释了，只是急切地说：快，快，你们都出来听。他们三个人都站在走廊上，那个微弱的女人的哭声时断时续，但是非常的清晰。季医生也深感诧异，他沿着走廊走去，一间一间病房的倾听，都睡了，很安静，显然这哭声发自另外的地方。小梅和微微搂着站在走廊上，感到有冷风在吹拂。我的这部小说写到这儿，遇到了某种困难。这就是我第一次感到，我和宋清之间出现了隔阂，因为在谈到季医生的房间布局的时候，他明显的不愿意告诉我更多，并且说那是别人的个人爱好，你了解那么多干啥？宋清的这种不信任态度，将直接对我下一步的深入探寻形成障碍。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想不明白，因为一直以来 我认为我和宋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因此他才将他遇到白脸女人的事告诉我，并且在他最害怕的那段时间，我放弃了睡眠陪着他上夜班，由此发生的事件才触动了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可是正在我欲罢不能的时候，宋清显然不愿意告诉我更多的事情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设想，这是否说明宋清在有意地维护着季医生的某种秘密呢？如果是这样，是否说明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呢？试想，宋清作为一个来自小县城、从卫校毕业两年多的护士，在季医生这样的专家面前，其升迁提拔有赖于季医生的意见是可能的。如果这样，有什么会伤及到季医生的事，他不参与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这种可能性，我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它。这来源于我对宋清的了解，他不是那种想往上爬的人，这从他的言谈举止能看得出来。另一种可能是，董雪失踪一年多了，如最后仍找不到，这有最大的可能，达到一定年限是可以依法判定为死亡的。这样，季医生将会有再婚的可能。那么，在共同的值班中，他和季医生之间是否已经建立起另一种情感呢？当然，年龄会是较大的障碍。宋清21岁，季医生40岁，按常理不大可能。但是越过这种障碍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我否定这种假设的理由是，我目前还没有觉察到他们有这方面的苗头。尽管我的了解有限，但我相信我的判断力不会错。再一种设想是，董雪的失踪，宋清也负有责任。或者董雪就没有失踪，至今仍旧待在或是被关在他的家里那朴素迷离的房间里。宋清知道这点，并且答应为季医生保守秘密，因而在谈到季医生房间的布局的时候，宋清就显得格外的敏感，并且拒绝了我的询问。但是否定这一设想的理由也很简单，这就是宋清听药剂师说董雪并没有失踪，夜里还在家里说话的时候，就曾主动约我一起到季医生家门口去探听。显然，他也并不了解董雪失踪的真相。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可能呢？宋清极力掩盖他膝盖处的伤痕，说明什么呢？他听见隔壁房中的响动是老鼠作怪，肯定无疑。然而，他梦中看见董雪从那里走出来，并且在他卧室门口探头说道：“你穿了我的衣服。”这个梦又说明了什么呢？我知道，这种种可能，并不是我能够猜测得了的。为了这部小说能够继续写下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了。当然，我还得想法消除我和宋清之间的这一点小小的隔阂才好。为了这一点，我不应该再问到季医生房间格局之类的事儿。 没有办法，我只得忍着强烈的好奇心，静观周围的一切。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